嗰、那個罰則嘅會 會㗎，因為點解你認罪嘅話係三分之二嘅，三分一嘅刑期咁啊理論上。 哇！咁啊，鳩達真係害鳩死呢兩個僆仔喎。 喂，動友，你帶啲僆仔去嘅時候， 佢唔係帶啊，佢叫㗎咋？佢冇帶㗎，呢條撚樣。 喂，我成日都覺得呢啲僆仔咧，第一你真係深思熟慮諗得好清楚，以前我哋都算係到諗得清楚，經過好多個辯論啊，即係大家。有思想準備同埋心理準備，自己去接受一個刑罰，你先好做呢啲嘢。所以我成日都叫啲人話：你冇諗清楚，你行緊開佢啦。我寧願我幫你頂咗佢，因為點解我冇乜 marginal effect 噶嘛？屌我多一個同少一個有乜撚嘅關係啊？係咪我又唔會撚嘢移民 嘅？你破咗柱啊！你都 唔係咯，我都破撚咗柱咯，即係執多劑同執少劑有乜關係啊？即係啦，逐啲講嘢。喂，但係你如果你阿狼咁樣，喂，咁我梗係勸你，喂，你走啦。即系你唔好谂住只为一时冲动喺度扮鸠晒英雄，喂，跟住你面对咩压力啊？屋企嘅压力咧，工作嘅压力咧，喂，我问你，你去见工嘅时候，人哋有张 form 俾你填，叫你 tick 呢一格，屌我 value 块 CPA limited 都嗰张 application form 都有呢一格啦，你 tick 唔 tick 有 criminal record 我俾你听，你 tick 唔 tick 啊？ 你唔 tick 你俾人 check 到你仲大镬， 冇错啦， 嗯， 系咪？跟住你要做 professionals 嘅时候，你係咪 fit and proper 嘅人？你点 tick 啊？喂，好多人啊就係咁后悔㗎啦。我见到无数咁多人当日话咗自己最撚激进嘅人喺个现场啊，实在认中。过去嗰廿鸠几三十年嚟，我见到无数呢啲咁嘅人，唔好喺度喺我面前扮捻晒嘢咧，话屌我要冲呢度啊，我要拱嗰度啊，我要揼柒个差佬啊，咩我要以武抗暴啊，咩要晒鸠气啦你，系嘛？即系好似嗰个黄台阳嗰日同阿边个啊，岑武辉 吓，我强身健体啊， 屌你咪笑到碌地，嗰条友恩挑鬼命，你同我讲以武抗 暴，系， 我同你只抽你都输啦，我大你一个搭。阿哥， 你好想好，所以你好想叫佢上嚟啊，系嘛？ 唔系我成日都想邀请到黄总。我咩叫以武抗暴啊？你个暴，你个所谓以武，你个定义系乜嘢？你唔好讲啲咁空泛嘅口号学埋呢个黄老邪咁样捻样咁捻样，系嘛？ 咪就 你对住差佬，你会点捻样？ 怼老母咯！ 屌捻完老母之后，跟住点捻样？屌老母就叫做以武抗暴咩？你黐线嘅你都一锤揼落去啊嘛？系咪？最少攞个鸡蛋啊！咁你如果以後你唔係好似我頭先咁講，或者你自己定嘅我哋所謂 operational definition，即係具體操作行為上邊嘅嘢，咁你咪真係鳩吹？ 你講過啊嘛，呢班人嘅處理手法同共產黨冇一樣啊嘛，共產黨喺延安嘅發展其實就係講緊 鳩吹啊！ 唔係第一樣嘢咧，第二樣嘢佢係招收大量嗰啲思想比較單純嘅人，然後就作為佢嘅肉盾啊嘛。 我都唔知佢講乜嘢叫升級。乜嘢叫做以武抗暴？屌我跟你啊，仆街啦！你个标准系乜嘢啊？系咪掟汽油弹先？嗱，咁你要制造汽油弹嘅喎，屌跟住可能未拎行到出街都俾人拉捻咗嘅，仆街，系嘛？掟都冇机会俾你掟嘅，系嘛？你估你当年嘅南韩学生，屌而家南韩学生都冇啦。 嗱，咁所以咧，即系呢排叫做系息直吓。仲有一个礼拜都唔够嘅时间，就去到呢个九二八一， 仲有四日咋？ 系啦，咁啊，你见到头先你都提过啦，阿岑宝辉同埋阿即系黄台阳两个咧，就一齐喺呢个浸大啊，嗰个叫做系论坛嗰边就叫做系 debate 过啦。咁啊，黄台阳就话：喂，依然就觉得勇武抗争系个出路。喂，咁但系喂，勇武抗 争，所以我有时觉得呢啲人咧，即系即系同佢辩论嗰啲咧，都系戆居居。 唔系，但系你咁讲， 你问阿台阳兄 系。 点样以武抗暴？你定义帮我提， 唔系即系咁讲啦。 乜嘢先 用翻佢哋嘅标准？ 唔好净系讲口号啊！你唔好扮晒嘢啊！系嘛？我武力革命添，我讲到呢个几捻大啊！扑街，系嘛？ 咪用翻呢个热狗嘅标准啦、啊，就系话喂你冇用啊嘛！喂咁究竟即系其实佢成日话就系和李飞飞搞咗廿鸠几年都未试过成功。 其实啦，泛民主派咧暗春啫， 系 廿几年嚟嘅个运动啊！因为和平同埋非暴力啊，你总有少少成果啊！如果你真系数，我都费事再数一次。咁油麻地艇湖嗰阵时候有冇成功啊？金禧事件有冇成功啊？有得有失啦、 啊。 系咪？即系封咗间学校，又起又用翻第二个名整咗第二间学校，系咪？油麻地艇湖斗争咗几年，始终上岸，起码啲人会同情呢个艇湖嘅人啦、啊。我虽然我唔系艇湖，